里的水乡稻香江边阳边神乐乡浪滩前 出了歌神 了歌领 导我们的解放 领导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次

泉河水清又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